灰色雨天，在街头游荡，面前淡绿暗影散落两旁。而今天的你，任我眼睛与黑发，被半天灰蒙雨点染妆，穿上灰色雨衣，在深沉长巷，旧时默默美景已被染黄，从此只得我独个走出这一个没有彩色没有回忆的街角。不再伴我，没有风也没有狂，永久的宇航，没有永久的爱歌，仍是昨天一般境况。我知我在雪方对着半空讲，渺小宇航里没有失也没有忘，水中碰撞，没有早春的曙光，盲目再找温馨感觉。早春的